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 我是孔沙迪，欢迎订阅哦。 第86集，故人重逢。 周四月拧眉推开小张，对他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兴趣。他掏出手机，边往外走边给丁宪打电话，迎面撞上了一位姑娘。周四月礼貌地把人扶住，一只手握着电话，低声道歉：“ 对不起。” 周四月的声音清越又带着点急躁。姑娘害羞地说了句：“ 没关系。” 一抬头，发现男生已经走到门口了。她失落地回头，身旁的闺蜜把手臂搭在她肩上：“ 哎，这男的好帅啊。” 周四月走到门口，低头看手机。小姑娘大约是被他的电话打烦了，发了一条短信进来：“ 我跟沙迪在一起，别担心。” 这条短信看似粉饰太平，但背后的波涛汹涌，大概只有他知道。周四月无奈地揉揉头发：“ 那晚上见。”“ 晚上见。” 比完赛的当天晚上是高中同学聚会，恰逢寒假，大多数去外地上学的同学都回来了，聚会来了半数的人。周四月是和刘晓峰一起过去的，两人刚比完赛，刘晓峰觉得今天虽然输了比赛，但莫名的值，这才是男人之间的较量，虽败犹荣。途中两人还聊起了各种算法和构图。刘晓峰喜欢钻研，周四月耐心讲解，两人一路聊到了酒店。他俩一进门，原本安静坐着的女生忽然骚动起来。孔沙迪看了眼丁宪，今晚他自己也是一团糟，没有闲情管他，只叮嘱他看着点，别让人钻了空子。丁宪知道他这话指的是谁，不就是他边上的杨纯子吗？ 他俩要是真能来电早就来了，何必等到今天。 哼，有些人就喜欢趁虚而入。 班长真挺会来事儿的，举着杯子吆喝，嚷嚷着让他俩先自罚一杯。周四月扫了一圈，发现丁宪坐在女生堆里，正平静地看着他，也没给他留位置。 得，还气呢。 班长忽然看着周四月和刘晓峰， 听说你俩刚比完赛啊。哎，可以啊，刘晓峰都能跟我们四月一起比赛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俩先走一个。 刘晓峰憨实地挠着头笑笑。周四月淡笑举杯，爽快地干了一杯， 利索。 班长接着又催刘晓峰：“ 大老爷们儿，别扭扭捏捏的啦。” 刘晓峰跟新嫁娘似的，羞红着脸喝下半杯酒。班长眼尖：“ 哎，别剩了呀，喝光喝光，这可是人民的劳动果实啊。” 班长现在可真会打官腔。 周四月随便拉了张椅子坐下，在座的人高中什么德行也都知道，他话不多，但耐不住身边的男生跟他攀谈，于是也恢复了以往的模样，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，有问必答，随和得很，到底不是高中时的那帮毛头小子了，说话的尺度也大了。一帮人吃吃喝喝聊到一半的时候，宋子琪来了。班长打气儿：“ 哎，来来来，开飞机的来了。” 然而他们不知道这是个禁忌话题，宋子琪被停飞了。他好不容易才从坏情绪中缓过劲儿来，这一下又让人戳了痛处。他一言不发地拉了张椅子在周思月身边坐下：“ 来，你先自罚三杯啊。” 宋子琪很干脆，拿起酒杯就是三杯下肚。 爽快啊，来，我再敬你三杯。 宋子琪仰头还要再喝三杯。 够了。 沉默许久的孔沙迪突然砰的一拍桌子。宋子琪举着杯子的手一僵，所有人齐刷刷地转头看过去。孔沙迪低着头沉默几秒，他吸了口气，抬头对上宋子琪的眼睛，没什么情绪地取老酒杯：“ 来，想喝酒是吗？我陪你喝。” 故人重逢， 情绪难言。所有人都安静了。关于他们这对的事儿，班里的同学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些。至于后续，也许没听全，但也略知一二。听说宋子琪为了考飞行员，跟孔沙迪分手了。就目前这情况来看，这藕断丝还连着呢。有男生试着调节气氛， 咱女王酒量可不是盖的呀，来来来来，我陪你喝一杯啊！ 我要跟宋子琪喝。 男生的笑僵在脸上，咬着牙， 好歹老子当年喜欢过你，这么点面子都不给，这么贱，活该宋子琪不理。 宋子琪却捏着杯子，一只手扶着膝盖，低着头，始终没说话。眼见气氛越闹越僵，班长都悻悻的不敢说话了。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动筷子，这满座宾客就属这桌最尴尬。 沙迪，我跟你喝吧。 杨春子忽然开口。孔沙迪冷笑， 你能代表宋子琪吗？ 小姑娘倔强地梗着脖子。谁都知道孔沙迪的脾气，宋子琪不跟他喝，今晚是不会被放过了。周思月靠着椅子，搭在桌子上的手摸了摸自己的杯子，他看了眼宋子琪，终于说话： 哎，别为难他了，我跟你喝。 孔沙迪看了眼丁宪，笑着问： 你说我喝吗？ 丁宪扫了周思月一眼，伸手拉了拉孔沙迪的裙子： 沙迪，别闹了，给彼此留点面子吧。 孔沙迪的眼睛忽然红了。 连你也要劝我吗？ 丁宪再也不忍心，他缓缓松开了手，别过头。其他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丁宪是知道的。宋子琪为了躲他，电话不接， QQ 也腻了，短信只回了一条，让孔沙迪永远都不要再找他了，还骗他说已经有了女朋友。有没有他能感觉不出来吗？宋子琪那状态像是热恋的状态吗？ 不就是被禁飞五年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何必躲我跟躲瘟神似的，当是蛋。 孔沙迪喝高了，倒酒的时候手都在抖，他举着酒杯笑着跟在座的人说： 来，我先敬大家一杯。 以前他说话都颇具威慑力，毕竟是从小被宠到大的公主。所有人都听话地举起酒杯，除了宋子琪、周思月和丁宪。孔沙迪环顾了一圈，目光先是落在周思月身上，他微微眯眼，露出危险的光。他仰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 来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点，今晚谁敢拦我，谁就是孙子。 孔沙迪忽然弯下腰，揽着丁宪的肩，点了桌上一位男生的名字： 刘晓峰。 刘晓峰全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迷迷糊糊的一推眼镜： 啊，怎么了？ 孔沙迪揽紧了丁宪的肩。 这姑娘好看吗？ 丁宪知道她醉了，下意识看了眼周思月，发现后者的嘴角正挂着一抹嘲讽的笑。刘晓峰红着脸不说话。 快打。 好看。 周思月无语地摇头。孔沙迪又挑了个男生： 你徐望山，你来说，丁宪好看吗？ 徐望山戴着副眼镜，猥琐的不行，还跟孔沙迪开起了玩笑： 嗨，好看呐，怎么，你要撮合我俩呀？ 孔沙迪一笑，挑衅似的看向周思月，无视丁宪狠掐他大腿的手。周思月直接被气笑了，咬着牙低头思忖。宋子琪终于开口了，他声音略哑，低沉的不行，像是在用一把沉重的锯齿割木头一般。 孔沙迪，你够了。 周思月却拦住他。 哎，让他接着说。 哼。周思月和丁宪的事儿在班里没什么人知道，因为周思月的光环太大了，大家自然不会想到他跟丁宪有点什么。但就这桌上的情况看，似乎这两人之间还真有点什么。整个包厢的气氛特别尴尬，丁宪觉得自己似乎该说点什么。孔沙迪将目光转向宋子琪，宋子琪低着头，连看都没看他。他自嘲地笑了下，声音很平淡，听不出喜怒。 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毫不掩饰，我的朋友却跟我相反，他喜欢一个人会遮遮掩掩，怕被人知道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不想给人带去负担。那喜欢是负担吗？宋子琪，如果我的喜欢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，让你罪孽深重，那你告诉我麻溜滚成团，我以后保证离你远远的。 宋子琪不说话，孔沙迪又笑，看向周思月。 你知道那个喜欢你的女孩后来怎么样了吗？你跟她吵架，她跟我哭，我帮她骂你，她又护着你，你被处分她比你还着急，你参加国赛她天天求神拜佛，愿意用自己十年寿命换你保送，你有什么资格训她啊？还有你， 孔沙迪忽然指了指杨纯子， 还有你，天天跟人玩暧昧，你很有成就感吗？所有男生都围着你转，显得你魅力大是吧？夏思涵都被你逼成什么样了，你能不天天瞎折腾吗？你喜欢周思月，那你就承认啊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你也不怕撑死？ 撕开虚伪的假面，似乎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振。杨春子第一个离席，宋子琪第二个撂下筷子站起来， 先走了。 跟周思月告别后的宋子琪头也不回地站起来离开。班长还欲再劝几句，孔沙的确也摔了筷子， 滚滚滚，马不停蹄的滚，谁来是孙子？ 这下没人敢拦了。孔沙迪去厕所吐了回来，接着喝。刚才的一切都跟没发生过一样，谁敬都喝，还笑嘻嘻的跟人聊些有的没的。丁宪靠在椅子上看着他疯，劝不动，又拦不住，只能默默看着他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